就该回去，但不想回去。感觉气氛很好，很开心，有什么在进行？手牵着，心跳着，我说着，你笑了，怎么会一切都像很可惜？原来呀，就是你，我就知道那是爱。 珍惜。